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02念，402念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从次正邪弥陀独圣之音，上品人。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。精品又曰：十方诸佛所不能及。下佛人，光中极尊，佛中至王。与平等法中，而又有如是差别者，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。这一节经文后面这一半呢，是为我们解释为什么阿弥陀佛独圣诸佛如来，前面第11品里面有清净庄严超于十方，讲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超过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。这一品呢，又说到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没有能够跟阿弥陀佛相比的。这个地方呢，自然引起许多初学佛的同学怀疑。佛佛道统，菩萨有不同，等觉菩萨也不例外，可是成佛呢，决定相同啊，因为无始无明，连习气都断尽了啊，哪有不同的道理呢？啊，共同一个圆满的自信，共同一个圆满的信德，这是事实啊。为什么他所现的报土不同？这诸位说，不现报土就同，现报土就不同啊？为什么？现报土也好，现净土也好，现秽土也好，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都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个道理跟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！清楚之后自然就肯定了，没有怀疑了啊！为什么不同呢？因不一样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修因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！ 懂这个道理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将来你成佛，十方众生有感，你自然有应。可是，自然所应的，无论是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哎，它自然有差别。这一品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，很多信息。啊，诸佛如来在因地度法大弘誓愿。啊，虽然度法誓愿，这誓愿里头自然是大同小异。啊，小异那就有差别了。啊，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确实是无比的殊胜庄严。这都是由于前世求道啊，初学佛的时候比丘的身份修行，正果阶段当中是菩萨身份这个阶段里头本愿不相同啊，阿弥陀佛有48愿。啊，其他诸佛如来在因地没有听说发48愿。纵然有大愿，我们将这些大愿摆在面前比较一下，不一样。啊，弥陀第13大愿曰：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超于日月之明，1000000亿倍。这是在因地发的愿。光明普照之处，也就是佛对一切众生的加持所在。啊，而且呢，他愿超越诸佛如来，胜于日月之明1000000亿倍。他成佛了，成佛没这个现象。应一切众生之感现象出现了啊，众生有感呢，弥陀有应呢啊，从这个应就显示因地所发的大愿，愿愿兑现，是以制作佛时各自得知。啊，每一个人在因地发的愿，到成佛之后，啊，在十方世界应众生之感， 现象就不一样了。啊，那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弥陀应中发的愿呢，跟其他诸佛确实是不一样。啊，他的愿可以说是太圆满。没有缺失，他是面面都顾到了。啊，所以在应化的时候，啊，你譬如说，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是化身菩萨所感。弥陀自然应现的，方便游戏图是十方世界诸佛四圣法界众生所感，凡圣同居土是十方世界六道众生所感。啊，众生有感，弥陀就有应了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古无大德有说，极乐世界的殊胜就殊胜在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游戏土。啊，十宝土是明心见性所感得的。啊，十方诸佛的刹土啊，就十宝土啊，大致都是相同的，啊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可是跟西方世界比，还是有差别。原因在哪里？弥陀因地的愿，比一切诸佛来的周圆，来的圆满。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。我们想发愿，那如果你没有念过无量寿经，没有读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你自己去想，啊，我要发个什么愿？你写四十八条，跟阿弥陀佛经上四十八条对一对。一不一样，就明白了吗？啊，许许多多事情啊，我们没想到啊。弥陀在因地上全都想到啊，第一愿，他成佛之后，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三恶道，啊，没有恶鬼，没有畜生，没有地狱，没有修罗，也没有罗刹，这是很难想到的呀。十方世界都有嘛。为什么没有呢？所以很多很多菩萨在因地当中没想到这个问题。哎，他突然想到他这个同居土里头不要这些人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心思 周密呀、啊！哎，在做比丘的时候，烦恼习气没断了。啊，做菩萨的时候，无明没破。啊，他思虑周到，所以他的愿行圆满。啊，到做佛的时候，度化众生起作用了，他的神通、道理、智慧就比其他的诸佛如来要超生。啊，所以经常讲的这两句话要记住：自在所作，不为欲计。啊，他们也去想怎样这样做，没有去想我应该这样做，没有，那就起心动念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就错了。一切应现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，众生想怎样他自然就变现怎样啊。我们这些年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啊，他告诉我做了几乎上百万次的实验，看不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。我告诉他，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的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念头不一样啊！”啊，就是我自己在做实验，我前念跟后念就不一样。怎么可能有相同的啊，同样是一个爱心，前一念的爱心跟后一念的爱心程度上就有差别。所以同样都很美，绝对不会一样。啊，他好像才有一点点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事实真相大乘经里头讲的透彻了，比科学家讲的圆满了。科学家没立心意识，化身菩萨立心意识了，才是真的圆满。啊，这是说到成佛的时候，如其本愿而现光明，皆是自然成就，不因计划与安排，因果如意。啊，你在当比丘的时候，做菩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修的什么因，这个时候果报就现前。果如其因，因如其果，叫因果报二啊！啊，是故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这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。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称赞。到基础了啊，这些诸佛如来在一起不能不佩服啊，啊，自然佩服他，自然欢喜他，也是自然跟着阿弥陀佛走， 成就阿弥陀佛，庄严极乐世界。啊，要知道成佛只要证得自信啊，无明破了，明心见性，所有一切烦恼习气全没有了啊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不碍事，跟见思尘沙完全不相同啊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啊，嫉妒怀疑，都是见思烦恼里头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像这种种的严重的烦恼，阿罗汉都没有了，都断尽了。但是阿罗汉有习气，啊，辟支佛习气就断了，所以诸佛如来看到阿弥陀佛的殊胜，没有不赞叹。决定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啊，而怎么样呢？把自己教不好的学生、难教的学生全部送到极乐世界去上学，让阿弥陀佛教啊，包括华藏世界都不例外啊。毗卢遮那佛的学生，你看看文殊普贤带头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，这就说明了啊，用我们的话来说啊，凡夫的话、俗地的话啊，没有一尊佛不支持阿弥陀佛啊，自己的弟子能够修成无上菩提，好啊。不能修成无上菩提，问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，愿意去的通通送过去啊！啊，佛从来不勉强一个人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，普贤菩萨教我们的就是毗卢遮那佛所教的啊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众生想怎样恒顺他啊，不要有意见啊，希望大家和睦相处。为什么相处的时间不长啊？啊，顺着他，让他欢喜，不要让他生烦恼啊！啊，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，什么都能忍。啊，不能忍就不能随顺，能随顺就能忍。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。 啊，所以诸佛对弥陀的赞叹，光中极尊是中佛中之王，是出于真心的，出于自信的，啊，自自然然显示出来的。下面为我们介绍无量寿佛的别号有十二个，这十二个号全是赞叹之号。那从赞叹当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到弥陀的智慧光明不可思议。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：是故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一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。十二种光啊，每一种光遍照虚空法界，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有缘的人感受到了，没有缘的人，佛光虽然照你，你没有感触，没感觉到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说麻木不仁呐，啊，好像身体局部有一部分麻木了，没有知觉。啊，不过还不错，还有一部分有知觉，能感到，这都是有缘人。如果全身麻木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用身来比心，实在讲，身心都有灵觉。在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一切众生包括无情的，也就是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全都包括在其中啊，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心念变现出来的，心念是精神现象，所以心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。心念是动的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32亿8000年。那物质现象呢，既然是心念变现的，基础是心念，当然它也是波动现象，也是 一坛至32亿百千年。啊，说它的频率这么高啊，速度这么快啊，啊，但是这种频率才动它就周边法界。华严经上说的，畜生无尽，含容空有，我们在这个本子前面念过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小光子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接收器，接收来自虚空，来自法界，设方的信息我们都收到啊，不是收不到，收到啊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收接收器有了障碍，虽收到了我们不知道啊，这就是障碍啊。为什么会不知道呢？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虽收到了也等于没收到。啊，就是没有感觉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个发射器。啊，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是物质啊。还有思想。啊，还有起心动念，这是属于精神啊，全都有波动，我们的波动啊也是立即就周边法界，设方如来一切众生统统受到啊，这一天都不假了。于是我们体会到了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关系搞清楚了，关系搞明白了，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一体啊。啊，变现出两大类的作用。啊，一大类是医保。非常明显，好像是共同的。第二大类是正报。正报各自不一样。但是要晓得，他没有离开一体。啊，没离开自性啊，大乘佛法的教学最后的目标完全相同，帮助我们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就是正究竟妙觉佛果，还在等觉之上啊！啊，等觉将最后一品 生相无明习气断尽，他就圆满地回归到常寂光。常寂光是一体，它里头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但是这三种现象它遇到缘通通能够出生，叫能生万法。因化身菩萨之感现十报庄严土，现报身，现报土啊，跟这些报身菩萨们和光同尘。啊，跟四圣法界这些修行人感应道教，现方便有余土。确实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啊，随顺六道凡夫，现应化身，现同居土。啊，无论是现身现土，诸佛如来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不但没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的习气也没有。这是自然的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很深啊，确实不可思议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此段就是十二光如来，是本品第三个大段，显光明之十二圣名啊，殊胜的名号啊。此十二光明称十二光佛，即为无量寿佛之一名，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据。啊，这十二光是阿弥陀佛的别名。前面四个名号，具足的名号啊，无量光佛、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后面就省略，佛子省略掉了啊。我们念应该是一号智慧光佛、常照光佛、清净光佛、欢喜光佛、解脱光佛，乃至不思议光佛。啊，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。佛菩萨没有名号，那名号从哪里来的？名号是从信德来称赞他的。啊，他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所以诸佛菩萨有无量的名号。啊，只要我们不分别不执着，你能得其全，能得到他的圆满。如果分别执着，就得不到了。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明心见性，你跟诸佛如来同样的得到圆满的心得。啊，所以这十二种光我们再省略的看，德号里头有无量，有无边，有无碍，有无等，但是等同没有跟它相同的，有智慧，有常照，有清净，有欢喜，有解脱，有安稳，这把信德都显现出来了。你要知道，阿弥陀佛的信德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德，我们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无二无别，只是他觉悟了，我迷惑还没救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只有一个心，这些名号都是自信清净圆明体的德号，果觉的德号，佛说得很清楚，只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三样东西障碍，我们不能见性，我们智慧德相不能现前，就是因为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烦恼把你的真心，把你的信德盖覆住了，它不起作用了。啊，今天起作用的是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严重到极处了，造作极其深重的罪业，所以果报要现前。啊， 人类集体意识的祈祷会产生巨大的能量。科学家告诉我，这个祈祷能够把灾难化之，推迟，把灾难推迟，往后推。能把灾难减缓，但是不能消灭。为什么？你的罪业还在啊。好像一个囚犯，犯罪的囚犯，判了死刑。本来应当今年中国过去治刑死刑都是秋天秋决，今年秋天执行秋决，这个祈祷的力量打向大家来求情，好吧，缓一点，缓两年，两年之后再出分，罪在也不是消灭了。可是这两年的时候，他变本加厉，又造无量无边罪业，越往后延呢，他这个罪业越重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到后来说，那个报是凄惨无比，还不如早一点报掉。早一点报掉，罪没那么重啊。如何是真正能够把罪业化解掉呢？心改了，真的把罪业化解了，真正忏悔，真正回头。连科学家也呼吁我们，教导我们弃恶扬善，这一句话的意思跟佛门讲的断恶修善是一个意思。一切恶要把它放弃，就断恶；一切善要发扬光大。弃恶扬善。第二，改邪归正。第三，端正心念，心里头念念都是纯净纯善，这灾难真的可以化解，那不是推迟，那是真的化解。这是问题，这个世界上人肯不肯听劝，肯不肯干？不干了。现在的人奇怪呀，听骗不听劝，劝他不听，骗他听。所以他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，不知道回头，那灾难肯定会现前。现在纵然做集体祈祷，效果不如以前。以前祈祷的心很沉，那个罪比较轻，现在造的罪极重，祈祷的心也不是很沉，很侥幸。我能多活一天，多活一年，这种侥幸的心理，总有一天你的祈祷会失效了，没效果了， 不起作用了，灾难就会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事情啊，祈祷是治标啊，不是治本啊，治一时啊，不是究竟的。啊，什么是治本，什么是究竟的教学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49年。啊，没有一天不跟大家讲经说话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叫讲经教学。啊，出家人哪有不讲经的道理？啊，出家人的身份，你看，天人师，天上人间的老师啊，老师就是要上课啊，啊，不上课怎么能成为老师？啊，护法的工作全是在家居士。你看世尊当年在世，啊，有时候也接受在家居士供养。啊，居士们离情，世尊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办个活动，啊，讲一个专题，啊，有些内容很丰富的，得要好几年才能讲完的，是大单元。啊，像般若会，你看般若一会讲22年，啊，这是真的，最大的这一会当中又分为许多小会，每一个小会时间不等，有的1两年，有的4、5个月，啊，不一样，将近300余会呀。说法49年了，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办办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干这个事情，没有建寺庙，自己没有见道场，啊，但是接受别人供养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他们有别墅、有花园。啊，提供佛作为讲经说法的场所，啊，一个单元结束了，佛就走了，离开了。在他家做，所有一切护持工作，他们家人派人来做。啊，佛跟弟子们分座说法，啊，这个分座就是现在分班，啊，目犍连你带一个班，舍利弗你带一个班，啊，办这些活动啊，全是教学，啊，现代这些寺庙里面法会经忏佛事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，佛法传到中国来2000年了，头一个1000年的也没有，中国佛教寺院庵堂都是讲经教学， 啊，为什么讲经教学会变成金灿佛寺搞超度了？啊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我就有这个疑问。啊，我遇到个老和尚道安老法师，啊，也是个讲经法师。啊，这个老人对我很好，很爱护。啊，我们是晚辈呀，他大我20多岁呀，父亲一辈的人啊，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，他告诉我，他这个事情大概是唐明皇搞出来的，啊，唐明皇也是个好皇帝啊。唐朝最著名的贞观开元，唐明皇就开元。啊，唐明皇实在讲的是，是拜在杨贵妃的手上。杨贵妃没有进宫，好皇帝呀！哎，可以跟唐太宗比美呀。那遇到杨贵妃完了，变了心了。啊，所以他遭了难，安禄山造反，几乎亡了国。啊，再杀了杨贵妃。啊，郭子仪平定这个动乱。死伤军民很多啊，所以明皇不错，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，这大陆上开元寺很多，开元年间建造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追悼死亡的将士平民人民，是个追悼的意思啊，一年大概做一次大规模的追悼会啊，国家带头啊，要超度这些阵亡将士，所以以后民间啊，家里有人过去了，也请个法师来做超度啊，偶尔的。没有想到以后贬值了，寺院庵堂全做了差不多，讲经教学不要了，贬值了。这大概就是唐明皇带头搞的。啊，这道安法师告诉我，有道理。啊，真正完全贬值。寺院庵堂不讲经了，不修行了，这个可能是咸丰以后，就慈禧太后执政，咸丰皇帝死了，儿子很小，同治了，啊，所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。他对于佛教不重视啊，自称为老佛爷啊，佛教衰，全面的衰退应该是他带的头啊，上行下效啊，帝王不尊重尊重佛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个业造得重啊！啊，不用伦理道德教化人民，不用佛法教化众生，社会就大乱了，地球上灾变呢就起来了。啊，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，其实不自然，众生业力所感了，不善的业。啊，感应的地球到处灾变，啊，如何恢复秩序？如何恢复地球上这些灾难？啊，让它正常化，没有别的，人心正常了，外面环境就正常了。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境随心转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都是佛说的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啊。我们的心善，谁会善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。我们的心不善，就没有一样是善的。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，没有别的。阿弥陀佛善，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都善，又何况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中断。啊，不向佛菩萨学习，不向圣人学习，我们向谁学习？啊，今天全世界向电视学习，向网络学习。啊，网络跟电视教人什么？教的是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这种教育是毁灭世界的教育，不但毁灭社会，毁灭了地球。啊，赞叹这个教育的，拥护这个教育的，那就是你就是他们的护法。啊，帮助电视，帮助网络，毁灭世界，毁灭地球，就干这个。啊，现在跟佛学的人少啊。表面上讲，哦，学佛的人很多，实际上，真正信佛的人很少。啊，学佛的目的错误了。啊，把庙盖得富丽堂皇。啊，天天去拜佛，求什么？求升官，求发财，求名闻利养，求五欲六尘，求这个。不是求道啊，道是什么？我们这个经体上有因有果，因清净平等觉，果呢？果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大乘是智慧。设无量寿，把这十二个光都含在里头。 庄严时，真善美慧呀，这个果报都殊胜了。这个果报是极乐世界的，极乐世界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平等觉来的。清净平等就是因，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报。那么今天世界的教育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，不讲伦理，不讲道德，不讲因果，不讲宗教，讲暴力，讲色情，讲杀盗淫妄，正法没人护持，极少数的人知道，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念佛将来往生净土啊。社会的混乱，地球的灾变，造作这些不善业的人，他要承担这个果报。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啊，谁都没有办法代替啊。我们接着看黄念老的注解。首论严经曰：大势至法王子，与其同人52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我亦往昔恒河沙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佛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这个地方所设的十二光佛，就是大势至菩萨在往昔恒河沙界所遇到的十二如来啊。十二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又密布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及陀罗尼经。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：室内坐十二曼陀罗大圆镜之宝相，其名为一切三大无量光佛，智力三明，超日月光佛，正与本经相合。引邪灭经典，证明这十二光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的别号。又唐以 为十五光，宋仪为十三光，乃开合不同耳。啊，唐仪就是宝积经，无量寿会，啊，宋仪的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。啊，这是十二种译本最后的一种。啊，它里面讲十三光。十二、十五、十三，开合不同。啊，都是一个意思。向下了，念老。一尊一尊的为我们介绍。第一个，无量光佛，坛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寄语，有这一首偈：智慧光明不可量，故佛又号无量光。油亮柱像蒙光小，是故即守真实名。啊，柱像是油亮的，佛光是无量的。啊，佛光遍照柱像。住相蒙佛光住照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幕后一句是故即守真实名，真实名就是无量光。啊，就是感恩啊。记的意思，圣光无尽，大师此赞神奇神仙啊！这个神仙就是阿弥陀佛啊！阿弥陀佛的心，坛鸾大师能体会得了。直指光明皆是智慧，智光宝耳啊！啊，是故即守真实名，以此光明即是真实，故应即守礼敬也。因此，大经，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，我们现在所学的啊，因此大经唯一真实啊，经中给我们说出真实之机。这是自信的心体，真实智慧，这是自信之相，真实之力，这是自信的大用，体相用，啊，真实的体，真实的相，真实的用，完全是自信啊！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说了五句话。他说五句话，跟此地讲三个真实，完全相应，无二无别。 今既云真实名，可见极乐依真因果纯一真实啊，这就是祖师大德常常说的，极乐世界是法性身、法性土啊，正报是法性身，是真实，那不是假的。世界是法性土啊，也是真实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假这个定义，在大乘法里头很单纯啊，凡是永恒不变的，那就是真的；凡是会变的，那就是假的。啊，真假用这个来界定啊，你看我们人生，它会变。啊，一天比一天衰老了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树木花草会变，嗯，春天生，夏天长，啊，秋天果实成熟了，啊，春夏秋冬四季不同啊，它会变的，会变的就不是真的。啊，山河大地也会变，沧海桑田啊，喜马拉雅山、阿拉亚山顶，这世界上最高的山啊，登山对照的呢，山顶上捡到很多贝壳，贝壳是从哪来的？海里面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喜马拉雅山的顶以前在海底下啊，海底下会起来变成山，山会下去变成海，这就是说大地无常啊，不是真的啊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前面跟我们介绍了，极乐世界是真常，永恒不变。啊，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不变啊，树木常青啊，没有看到树叶变黄。没有看到它落叶极乐世界没高山极乐世界没有洼地大地平整啊，平地珍惜啊，琉璃为体，它不是灰尘啊，大地是琉璃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，从地面看到地底啊，黄金在极乐世界是铺马路用的。铺路的啊，永恒不变，人也是的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生到那里是小孩，慢慢长大，不是的。啊，一生到那个地方，跟阿弥陀佛的像一样。一样高一样大相貌也一样啊，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。啊，体质金刚啊，紫磨真金色身，这讲的体质啊，不是肉身啊，不需要饮食。我们这里要饮食来养这个身体，那你不需要，那个身体不需要，不需要这个饮食来养。啊，完全是自性里面的能量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所以没有变化了。一报真报都没变化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我们这个世间无常啊，那个世界真常啊，真实之际啊，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啊，经济云真实名，可见极乐一真，因果纯一真实。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个世界六道轮回苦，地狱最苦啊，我们有没有造地狱业呢？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啊，没有人不称赞啊。今天全世界大都是有唐人街，他为什么不叫汉人街？为什么不叫华人街，叫唐人街？到现在称中国人称唐人，你就晓得唐朝的政教多么值得后人怀念啊！他堕地狱去了啊！为什么堕地狱？造地狱业啊，地狱也是无逆十恶，我们今天有没有造？杀生、偷盗、妄语、恶口、眼舌绮语、贪婪、嗔恚、愚痴，这十种全造了，就是地狱罪啊。啊，好皇帝造了这个业，还是要受果报。地狱太苦太苦了，无法形容啊！啊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，一个是极乐世界，一个是无间地狱。啊，我们走哪一条？自己有权决定啊，自己有权选择 啊，也许我们会问呢，我们没有那个善根福德，我们造的罪业太多了。啊，自己知道肯定堕地狱了，怎么能往生？你在这一生当中有这个缘分遇到净土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土，遇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汇集文》，就说明了你是一个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，你这个条件就是了。至于善根福德不够，这个有可能啊，但是能补得过来。要多少时间才能补过来呢？这个不一定。如果你是真心，你是诚意啊，真诚恭敬心，你就会补得很快啊！至诚恭敬，弥陀经上讲的一日到七日你就把这个善根福德通通补满了，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印光大师说得好，十分沉浸，你就能补得十分的善根福德。一分恭敬，那你就补得一分。都在你自己啊。啊，怎么个补法呢？无量寿经上告诉我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补过来了。啊，真诚恭敬是什么？我对这个法门，我对这个名号深信不疑，我真的相信他啊！我真念佛，把心里面一切忧虑牵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至诚恭敬。用这个心来念佛，就是经上所说的，古大德也常讲的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你生生世世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。所以经上讲啊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，是用这样的心念一生啊，念一天到七天，无量界的罪都消光，都消尽了。 啊，如果念佛心里头还有杂念，还有妄想，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。啊，不是不得力了，是妄念在里头把它破坏了，疑惑在里面破坏了。啊，念着念着我怀疑了，真的是假的呢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这三句话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真难。难在什么地方？你对于极乐世界太陌生了，你不熟悉。啊，古大德教初学，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叫你把身处转熟，把熟处转身，来个交换。啊，我们现在什么东西生熟呢？杀盗淫妄很熟，自私自利很熟，名闻利养很熟，啊，五欲六尘很熟。啊，念念没有忘掉这个，对极乐世界、对阿弥陀佛很生疏，常常忘掉，记不得。啊，祖师大德叫我们来个转变，啊，把生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把它变熟，现在熟的疏远它，慢慢的生疏了，这是个好办法了。啊，也就是我讲的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啊，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连弘法利身的念头都没有。真的转了啊。弘法利身附带的。遇到缘就做，没缘不要做啊。不攀缘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注解里头说，因此智慧光明，这真是明，能开晓诸有中一切之相啊！啊，一直开晓一切诸有中之众生，故曰：有量诸相蒙光晓。啊，一切众生蒙此光一而晓了真实智慧。佛用光教化众生，佛用光觉悟众生。啊，光的利益无量无边呐！啊，光是 真实智慧也。论诸曰：若遇阿弥陀佛如来平等广照，是等众生种种意业悉伏，皆得解脱。若如来家，毕竟得平等意业，是皆蒙光晓之意。啊，一皆会于众生真实之意。啊，实际上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啊，他的光遍照法界，没有昼夜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远近，光明遍照。善根福德厚的人立刻能感受到，啊，如果不能感受，我们可以种种方便来接受它。啊，什么方便呢？经典所在之处，就是佛所在之处啊。这个经典会把那个光聚集起来，收起来啊。我们要跟阿弥陀佛，我们就用无量寿经，用阿弥陀经，啊，把阿弥陀佛的光平等光照啊，集受在这里，我们就能吸收到。我用念佛的方法，口念佛，心想佛，光就照到了，就接受到了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大势至菩萨讲的。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佛光哪有不显著的道理啊？啊，我们六根散乱了，把弥陀平等光照障碍住了啊！光确实照到我们的身心，我们身心自己有障碍，得不到光照的利益，啊，没觉悟啊！啊，见到佛像就觉悟了，听到佛号就觉悟，看到佛经就觉悟了，听讲觉悟了，那就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。为什么你不觉悟？啊，我们说个很简单，真诚恭敬没有，所以你不会觉悟。啊，一分真诚 就一分觉悟，十分真诚你就十分觉悟，百分真诚那你就百分觉悟，光照是平等的，每个人觉悟不平等，每个人的真诚心不一样啊，这真的一点不假了。啊，我们早年做学生的时候，啊，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老师给我们上课，我们同学20多个人，一堂课下来了，每个人的感受不相同。老师教没两样啊，平等的啊。当年那个教师跟我们这个摄影棚差不多大，20几个学生，啊，10几张课桌椅，一个课桌坐2个人。从这些实例，我们就能够啊体会到，啊，一般人不知道啊，认为聪明智慧不相等，啊，聪明的人得的多，程度差一点的人好像得的少，不是。与这个不相干啊！聪明智慧那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讲根性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次经都没听过。为什么他在五祖方丈时半夜三更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啊？绝对不是细讲，讲大意啊！我们估计时间顶多2个小时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大彻大悟。五祖仁和尚讲经讲了一辈子，听众那么多都没有一个开悟的，这个不认识字从来没听过经的人他怎么想开悟？可见的这个与世间聪明才智不相干。与什么相干？真诚心不一样啊！啊，你为什么得不到名？听课的时候胡思乱想，意志不能集中，啊，我们在课堂上课，大概6、7分钟之后，你看学生在窗户上东张西望，心不在也，那怎么能学到东西啊？讲是白讲了。啊，我上了2、3堂课以后再不上课，浪费时间。啊，这是大学，著名的大学。啊，所以现在的学生程度啊， 一落千丈啊，有道理。啊，没有心思在学。啊，我今天早晨还有同学给我送一个条子，我看了一下。啊，是现在的小学生逃课的很多，旷课的很多，不肯学习。这个现象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正常现象，不正常就是正常，正常就变成不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想想他的扎根教育学的什么。扎根教育，古老的中国人，这个小孩刚生下来到三岁叫扎根教育。啊，一千天呢，他眼睛在看，耳朵在听，他在模仿。啊，现在这一千天谁教的？电视教的。小孩一生下来大人就不管了。啊，请一个保姆叫人家带，保姆只要小孩不吵不闹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叫他们看电视，哎，他就不吵闹，小眼睛盯住，就在那里学，啊，这些坏东西全学会了，啊，长大了，不听父母，不听老师的，从小就教会了，教他就会了嘛。你能怪谁呢？没法子啊！我们小时候哪有不听父母话的？不但父母，大人讲什么，我们都乖乖的听着。那个时候社会不一样啊，风气不一样啊，我们是生长在农村。啊，农村小孩顽皮啊，在外面小朋友玩淘气啊，路上走路的行人看到了，看到我们行为不端庄，把我们叫过来狠狠教训一顿，我们都乖乖听，都不敢反抗。啊，我们家父母看到了，对这些路人感谢。这个社会风气好啊，啊，儿童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讲得很好：教儿婴孩，教父出来。婴孩是一出世，这婴孩不是小孩，婴孩啊，叫什么呢？父母叫，父母在小孩面前一举一动都是小孩的榜样，他在学习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呀，不是叫小孩念。是父母在小孩面前统统做到了。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三岁他一举一动《弟子规》的规矩的全学会了。父母教的，大人教的啊，因果教育啊，稍稍长大一点啊，四五岁叫因果教育，告诉他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从小受这个熏习，一辈子不会忘记。起心动念，他就会想到报应。 怎么敢做坏事？啊，因果教育怎么教法呢？中国古人有智慧啊，城隍庙啊，阎王殿呐、啊，不必去多啊，一年去个五六次就行了。啊，母亲到城隍庙烧香，带我们去看十王殿，一点一点的指着告诉我，你看做这个坏事受这个果报。我们就明白了，印象深刻啊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起心动念就想到阎王殿。啊，你敢造，我不敢造。啊，你不怕，我害怕。哎，你只要能信，啊，你不反对，你就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我这一生遇到这些灵鬼的事情很多，我曾经问过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来找我，为什么不找别人？他答的话答得非常妙，因为你相信，答得真妙啊！哼，我相信，他就来找我。对呀、啊，那不相信的找他，你不理他，哎，求他办一点事情，他不肯办。啊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求我，我一定会给他办。啊，这个就是感应啊！哎、啊，你相信，你就会遇到真实，一点都不是假的。啊，托梦未必可靠，附身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催眠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啊，从催眠让他回去了过去时，再过去时，透露很多信息。啊，所以我有很多信息从他们上来的。啊，这些信息自己要有智慧去辨别。为什么呢？善神有信息，恶神也有信息。如果我们什么黑白不分的话，肯定上当。啊，那就被鬼神欺骗了，错了。啊，所以可以参考，如果不合乎情理的，不要理他，合情合理啊，我们就斟酌情形来处理啊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能够自他两立啊。啊，自己一定要以佛法，要以经典做依据，啊，来处理事情。与经典所说的理论、原则不相应，就决定不能听他们的。啊，那听他们的错了。啊，与经典的原理原则相应，可以做参考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